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夜夜夜夜来自于齐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由熊天平作词作曲，齐秦演唱。当时的熊天平只是轻轻地哼了这首歌的旋律，就被唱片公司的老板相中，于是呢，他便在两小时内填好了词。齐秦青睐熊天平在才华，一口气收录了他三首创作在专辑《丝路》中，其中呢也包括于这首歌曲《夜夜夜夜》。齐秦清澈的嗓音和熊天平诗一样的填词完美的契合，仿佛也在低诉着失恋徘徊的每一个夜晚。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和张洪亮共同演绎的《广岛之恋》。 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

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生活一直很公平，如果今天的你是懒散的、拖延的，那么你未来就可能是黑暗的。只有你积极努力过好了每个现在，你的未来才可能是五彩缤纷的。踏踏实实的前行，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负重，你未来的样子就藏在你现在的努力里。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新的一天一起加油吧。

上吃饭的做饭，心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春运开启之际，公安部交管局发出了交通安全预警，提醒广大司机不要超员载客、超速行驶，尽量避免夜间行车。新浪微博昨天发布了公告称，为更好地遏制和打击刷榜行为，将处理一批热搜热门榜相关账号呢三个月不能主持话题。农业部部长韩昌富表示，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将达到2000万人，成为现代农民的先导力量。国家卫计委近日表示，未来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的工资水平，到2030年，每乡每万户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近日，雪龙船首次以全覆盖勘测的方式获取南极洲海洋的海底地形地貌资料，勘测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中国女企业家何乔女捐出了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亿元，保护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是有史以来数额最大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个人慈善项目捐款。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今天在纽约举行，易烊千玺作为本届官方唯一邀请的中国嘉宾，亮相麦迪逊花园广场，与众多国际一流音乐人交流。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瑞士天王费德勒五盘险胜西里奇，成功卫冕，收获个人第20座大满贯冠军。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时而不见。你时常回首，这漫长旅途中，想和无数自己说再见。 还在等待永恒的容颜，我愿在每个平凡上 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969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泽林。QQ 呢和微信号已经陪伴了我们很长的时间，也相信呢有不少的朋友确实经历过被盗号的存在。有的呢是向你的好朋友借钱，有的呢则是给你一个链接让你点击，还有的是想让你买东西帮忙支付的。有时呢一时疏忽的大意确实让他们得了逞。那么你都有经历过 QQ 又或是微信被盗号吗？他们用你的账号都做了什么呢？微信公众号里添加搜索经典969留言，我都看得到。当然您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 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到底怎么才能舒适健康的度过冬天的寒冷天气呢？前段时间北京的气温持续走低，而如今的气温依然是走低的态势。那么大家进入冬天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冬天的养生问题了。因为养生不仅可以御寒保暖，还能够保持身体健康。今天的微笑提示就给你几点建议。关于冬天养生，饮食方面尤其要注意，冬天天寒地冻，一定要保证油脂和蛋白质的摄入，多吃一些产生热量的食物，比如说羊肉。羊肉性温，产生热量呢也比较多，又可以抵御风寒，也可以滋养身体，是冬天的冬令食品，最受人们的欢迎了。那羊肉呢，因为有一股羊膻的怪味，受到不少人的诟病。其实把1000克的羊肉放入10克的甘草和适量的料酒生姜一起烹调，就可以将肉质当中的膻气去除，而且能够保持羊肉的风味。除了羊肉之外，吃紫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紫菜可以促进甲状腺素的分泌，而甲状腺素呢可以促进氧化，增加身体的产热能力，提高人体的代谢速度，增强血液循环，这样就能够提高人们抗冷御寒的能力了。所以在冬天多吃寒点的食物，可以增加人体的抗寒能力。 除了紫菜和羊肉之外，其实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天气转冷的时候会使体内的维生素代谢过快，所以要加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的摄入，增强御寒的能力和对抗寒冷的适应力。饮食方面除外，在衣着方面同样也要注意，御寒的衣物包括贴身穿的衣物一定要薄而柔软，中间穿的衣服可以蓬松，但是保暖性要强，外面穿的衣服一定要做到防风性强，尤其是袖口、领口和下摆最好都不要漏风，减少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如果领口处的热量散失相对较大的话，最好是带一条围巾，既保暖又实用。当然了，如果碰到有阳光的天气呢，不妨建议大家多出来晒一晒太阳，吸收吸收阳气，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就应该更加充分地利用一下冬日的暖阳了，因为温暖的阳光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更能够增加人体对于钙和磷的吸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山西自驾过大年啦！品虎口众美冰库，游地下院落地坑宴，逛平遥古城、跑运城、死海温泉，品特色美食小吃。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